第54集， 白思君松了口气，神情变得落寞起来。 姐，是我又丢下他了。 那天之后，白思君终于明白梅雨琛为什么会写无脑恋爱小说了，因为那种相爱的心情是难以抑制的，就像他明知书里的两个主角最终不能走在一起，但他却仍然控制不住想让梅雨琛这么写。如果梅雨琛的新书只是写来满足他的一己私欲，那小俊和小乐就算在书里滚了床单也无所谓。但是梅雨琛的新书是要出版的，是拿来冲击星木奖，拿来告知所有人梅雨琛并没有江郎才尽。李志告诉白思君，小俊和小乐不能在一起。一方面，同性恋爱题材绝对无法在国内主流文学奖中获奖。另一方面，梅雨琛写的是悬疑故事，悲剧往往比喜剧更引人回味。所以无论怎么看，小俊和小乐的故事都注定是个悲剧。当然，白思君知道小俊和小乐不是他和梅雨琛，书里的悲剧不代表他和梅雨琛也得是悲剧，只是他还是太害怕了。梅雨琛把作品写成恋爱小说是因为他，把那么精彩的故事写成大纲文也是因为他。他不想梅雨琛再因为他把书写坏，因为无论如何他也无法忍受自己成为梅雨琛获奖路上的绊脚石。离开那天，白思君有很多话想对梅雨琛说，但是他不会写矫情的文字，所以最后还是趁梅雨琛熟睡只留下了一张便签。 没，后半部分需要放慢节奏，如果想要得奖，两个主角也不能在一起。我不想影响你写书，想离开一段时间。宏图的赵琳会担任你的责编，等你的新书出版了我再回来。 PS 不用联系我，手机暂时不用了。 白佳佳啪地放下酒杯，一脸不爽。 所以你为了这个人连工作也不要了？哎，这人到底哪个作家呀？这么牛逼？ 你怪他做什么？是我自愿的。 你为他牺牲这么多，万一他最后就写个垃圾出来，得不了奖呢？ 他这次肯定能得奖。 暴脾气，我就想。 白佳佳说到这里，忽然话锋一转。 那你是打算以后也跟他在一起啊？ 嗯。 你这样，我知道现在越来越开放啊，你们这样也挺多的，就是。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 白思君沉默着没有接话，她可以不相亲不结婚一直拖到30岁，至于之后再怎么样现在也不急着考虑。 你想想啊，家里就你一个男人，我生的又是个女儿，妈肯定指望你传宗接代啊。 我现在不担心妈那边。 那你现在担心什么？ 我比较担心我又丢下他，他会怪我。 白佳佳做出一副想打人的样子，末了无可奈何道。 哎，我真是，我真是没救。 白思君淡淡的笑了笑。 是啊，早就无药可救了。 和白佳佳在楼道分别后，白思君回到家里。他妈蓝月问他为什么去了这么久，他回答说和白佳佳去楼下吃了个宵夜，蓝月也没再多问了。洗漱之后回到卧室，白思君锁上卧室门，然后从衣柜里拿出一条黑白围巾。那天他离开的匆忙，只带了电脑等必需用品，连衣服也没带几件。不过尽管如此， 他还是把那条梅雨琛戴过的围巾给收进了背包里。围巾上还带着梅雨琛家洗衣液的味道，是好闻的薰衣草香味。虽然梅雨琛提过好多次要他把这条围巾换回去，但他一直假装忘了这回事。他和梅雨琛手里有两条一模一样的围巾，他手里这条有梅雨琛的味道，而梅雨琛手里那条有他的味道。他喜欢这种隐秘的亲密感，尽管那时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梅雨琛，不够，完全不够。只是闻着手里的围巾，跟梅雨琛的拥抱比起来差远了。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始终不能像依偎着梅雨琛那样温暖，围巾绕在颈间，反而会加深这份孤寂。以前跟梅雨琛躺在一起，伴随着的是缠绵的亲吻和温暖的拥抱，然而现在只剩下无尽的空虚和无边的思念。围巾果然还是无法代替梅雨琛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的身边只剩下这条围巾了。七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彻底变成火炉，光是来到室外就能感受到空气中那令人焦躁的粘着感。白思君老家所在的这座小城只有一家大型书店，离白思君家不远，走路过去大概需要15分钟。尽管天气如此不友好，但白思君每天还是雷打不动地前往书店。连他妈妈蓝月都说的，既然那么喜欢那家书店，那还不如去店里找个兼职，总比他每天心不在焉的在家里的粮油店看店好。再说家里的粮油店本就雇着伙计，白思君处在那里也是多余。这天在店里吃过午饭，白思君照例前往书店。临出门前，蓝月叫住他：“ 哎，下午早点回来，晚上你罗阿姨家请吃饭啊。”“ 怎么突然请吃饭啊？”“ 哦，他儿子考上名校，请街坊邻居简单吃个饭。”“ 哦，行。” 白思君已经很久没有用过手机，他之前用电脑登录京东，看到一周前网上书城挂出了梅雨琛的新书，但是书名、封面以及价格全都是空白，暂时还无法购买。介绍页面上写着线上和线下将同时发售，但并未写具体时间。白思君去瞅了眼豆瓣，评论区的读者每天都在催，甚至已经把还未面试的书刷上了9分。这些天，白思君每天跑去书店，无非也是想第一时间买到梅雨琛的新书罢了。不过哪怕是书店的员工，也不知道梅雨琛的新书到底什么时候发售。和大城市的书店不同，小城市的书店不会搞什么营销，遇上新书上市，顶多也就是在门口贴个海报。最近，这家书店的门口一直贴着齐云新书的海报。齐云的上一本书《垃圾桶的秘密》已经从畅销榜第一上掉下来了，但是他的新书上市还不到半个月，在宏图铺天盖地的宣传下，又冲上了畅销榜第一。白思君不甚在意地瞥了一眼贴海报的地方，然后抬手推开书店大门。不过就在这时，他猛地定在原地，眼神又刷地瞟回玻璃窗上贴着的海报。齐云新书的海报是黑暗色系，在透明的玻璃窗上非常显眼，但是今天那见惯了的黑色不见了，变成了一副浅绿色的海报。一本书在上市之前可能会有好几个版本的书名，定稿之后还在改名都是常有的事。白思君一直不知道梅雨琛的新书叫什么，然而现在他看着眼前的海报，只觉得心脏都快要燃烧起来。梅雨琛的新书竟然叫做告白。白思君深吸了一口气，迈着慌乱的步伐冲进书店里，然后在新书推荐展位上拿起了那本他期待已久的书。他强压下指尖的颤抖， 翻开封面，下一瞬间，书的信息页骤然映入眼帘。著者：梅雨琛，特约编辑：白思君。豆大的泪珠毫无预兆地涌出，滴在散发着油墨香的淡黄色纸张上，溅出一朵朵小花，环住那两个紧挨着的名字。